叶修于是大概这么一说，莫强听完以后却是流露出几分失望。这样啊，那这些个号明显都是陪衬，以那帮家伙的滑头，你要说只是提供情报，多半都拿不到这个钱。就算咱们这样自己做了，到一定程度，他肯定就宣布解除悬赏，赚不到理论数的。嗯，叶修没太惊奇，显然也基本料到这一点了。 一鼓作气，直接杀到废的话，这很假。不过这点钱对他们来说是小钱啊，而且还这么多家俱乐部一起，你估摸着以他们的作风，会在这上真较真扯皮吗？应该不会啊。那就这样做，牧师复活什么的，咱就省了吧。搞得太过分，冤大头太大，估计他们也不喜欢，还是给人留点面子。那就这么定了？定毛啊！ 你准备分我多少啊？给你一半。好，大神就是大神，有魄力。那这事儿我就去操办了啊。嗯，好了，下面进入八卦时间。你怎么就退役了？叶修虽然不用手机，但 QQ 还是常用的联络工具。刚退役的时候，留言着实不少，只不过统一全部忽略掉了。这莫强当初就有问过。 现在是抓着机会了，连忙又是扒一把。说来话长，有功夫再扯吧。喂，你真准备自己再组个战队啊？有这想法？现在这是筹钱呢？也不是全是。那你也不容易，哥们儿就不拿你一半的，拿两个号的收益就行了。哎，那感情好啊。那五个号啊。 我看到时候干脆组一队，然后一起杀。莫强显然并不是真的很有一颗八卦的心，随便扒了两句，不小心就又转回正题了。这你看着弄吧。行嘞，哎，你就坐等收钱吧。事情说定，叶修回头一看，陈果还一边呢，脸上表情相当复杂。 嘿，白手起家就是这么不容易啊。 叶修随口说了一句，陈果一怔，心里好像又是被刺痛了一下，望着叶修，又是拿着烟招呼了一声，出去抽烟去了。陈果回到游戏，看到此时世界上不少人都已经在讨论这事儿了，不少人乱发坐标，一会儿说君莫笑在这里，一会儿说君莫笑在那里。 显然都只是拿大家来寻开心。叶修的君莫笑这会儿压根就没上线。不只是君莫笑，毁人不倦这事也不在。展楼兰手中的那五个野号自然也是不在。结果大家这里也只能干嚷嚷，人不在线，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各大工会盯得当然更紧，人不在线。 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种成功了，反正他们的任务就是变着法的阻挠叶秋的发展。叶修这边出去抽了根烟回来，游戏一登录，那边陈果的朱烟霞这就得到好友上线的提示。你还上线？陈果诧异。 干嘛不上啊？小心啊！嗯，我知道。 不过我现在去的都是些没人的练级区，我看看情况，是不是有人会因为这悬赏大老远的跑来碰运气？估计不少。陈果说着，他还是比较了解这玩家心理。500块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网游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强大自己。500块，不说是为了这个钱，就是这当是装备，当个道具。 那在荣耀里也是极品一件， 过来碰碰运气的肯定不会少。嗯，不乐观的话我就会跑。其实散人号需要的话，找个代练很快也可以弄出来一个。陈果这边说着，他倒是清楚，君莫笑这个号本身其实没啥太大价值，价值主要就是银武，再就是散人现在绝技。 除了一些无聊人士收藏的纪念品，可能在游戏里活动着的就这一号。 但工作室的代练业务不管这些的，你需要什么人就给你练什么，无非就是价高价低的事儿。练个散人把银武交易过去就行，然后不就可以避开这些追杀。另外君莫笑这号还可以拿来创创收。陈国现在是这样想的。 哼，迫不得已的时候再这样吧。 叶修说着。陈国一听他这样说，就知道这可能是这家伙早就设想过的一种退路，于是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你在哪儿？ 陈国问了一下。叶修报了位之后，陈国当即也把他的竹烟侠朝这边赶来。单就这路上，陈国就发现有一些和自己前进方向差不多的玩家。看起来君莫笑这刚一上线就有不少人察觉了。大家又都知道这角色的等级，只可能在55级的练级区活动，果然真就立刻行动起来了。 我看不少人已经朝55级练级区动了。 陈国和叶修说着。 哼，练级区那么大，没那么容易撞到的。 叶修说着，倒是这边自顾自地练起级来了。他现在还是在荒野小镇，正是55级练级区。一边练级，叶修也一边留意左右，找到的地方就是那种方便观察的位置。他也不四下乱动，一个地方没看到有人就一直练着，四下游走那反倒容易和人撞到。就这样一直练着，却也没能一直安生下去。上线一段时间后，君莫笑视角里终于第一次出现了玩家。现在的情况哪里还用得着分辨这人是不是大公会的玩家，悬赏一出，目前可以说真的成了过街老鼠了。不是人人喊打的老鼠，而是一个身怀价值500块装备的老鼠。陈国关心叶修的情况又换到他身边游戏来了，眼光总是不停地朝着叶修屏幕瞟，就看到叶修这练级是相当不安生，不一会儿就要转移。好在经验丰富，技术成熟，一发现目标就闪，那样的距离对方连君莫笑头顶的 ID 都还看不清呢，倒是一直没遇到啥危险。 我说你是不是被人跟着呢？ 陈国这关心叶修会不会被人给盯了，结果倒是叶修提醒了他这回事。陈国一怔，竹烟侠180度转了个视角，立刻就见身后乱七八糟一堆人。在他转过身的这一瞬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地掩饰着。陈国顿时也明白了，有些个人可能了解到了他和君莫笑的关系，于是试图通过他来找到500块。一想到这点，陈国也是汗了一把。他这还真是找君莫笑去的，要不是叶修提醒，可不把一大堆人都引过去了。他这光关心叶修这边了，反倒是他自己这里差点出乱子了。 你这就别忙了，我不会有事的。你现在上线都会被人盯，指不定也会有啥事找上你。我看啊，你最近要不先去第十区玩吧，那边的工会你多多照看一下。 叶修说着。陈国看着竹烟侠身后那帮没事人一样的家伙，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接受了叶修的提议。第十区那边他也有个叫竹烟侠的小号，也是加入了星星工会，而且职务不低。超低的等级虽然很夺目，但工会里的人倒也都知道这个是神之领域开的马甲小号。于是陈国开始在第十区玩起了马甲，管理着工会。叶修在神之领域这边可都是举步维艰，虽然一直还没有被围杀到，但练级效率也是大受影响。陈国本来很是焦虑，但看叶修对此好像并不太在意的样子，心下稍安。倒是在周六这天，职业联盟里爆出一点引人关注的事儿。在这一轮比赛中， 家世对雷霆这一场，家世输的那叫一个出其不意。在叶秋退役，孙祥上位，经历了一段起伏后，家世也算是回到常态。虽然冲击季后赛已经无望，但是胜胜负负，按这段时间的成绩来算，倒也恢复了强队的风采。哪想着这场比赛，家世上上下下状态都是奇差无比，最后竟然搞出一个1-9的大比分。全场的比赛只有在单人赛中取到一分，其他的赛事简直就是一场失误大全，可以明显让人看到家世的人完全是心不在焉。尤其是最后的团队赛，萧时钦所领的雷霆战队在单人赛和组队擂台赛上都比较弱，但是团队赛因为他这个战术大师的存在，却是不容任何一支队伍小试的强手。结果状态一塌糊涂的家世在团队赛里输的那叫一个华丽。媒体目瞪口呆，家世的粉丝们目瞪口呆，就连获胜的雷霆战队都有些目瞪口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对手，雷霆的队长萧时钦尴尬的连点场面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家世这一场的表现实在是连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最常用的句式， 发挥不错，就是运气不好， 那是昧着天大的良心才能说出口。萧时钦做不到，他努力寻找家世这一场比赛中可说的亮点，最后只能是拿发挥还算正常的苏沐橙说了两句。星星网吧当天照旧是没有转播家世的比赛，观众相比以前少了许多，不过守着电脑自己观看家世比赛的人还是不少。结果这一天星星网吧里也是哗然一片，家世那一场恶心过一场的表现让不少人甚至跳出来称赞陈果不转播家世的比赛是英明，是放人一条生路。那些个看完比赛的客人一个个都是吃了苍蝇的表情，当时就跑出门去对面的家世俱乐部扔砖头去了。这一天比赛可还是家世的主场来着，那些现场看完比赛的玩家更是聚集着不肯离开，呐喊着斥责着家世的恶心表现。这样的情景本联赛的家世倒是不陌生，因为他们上半年的表现一样很不好，也有过几次这样粉丝大规模抗议的场面，但是再不好也没恶劣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天家世的表现用这些玩家临时制作打出的抗议横幅来说就是四个字，惨绝人寰。在刚刚燃起了希望充满了期待的时候，家世战队的这一盆冷水泼得真是无坚不摧，心寒的粉丝们聚集着顶着严寒久久不肯离去。家世这边灰头土脸，发言人、俱乐部经理、战队成员相继出来对粉丝们表示着歉意，安抚着大家的情绪，对未来进行承诺。但是承诺真的有效吗？孙祥、刘浩这一干家世的主力都是一副死气沉沉的面孔。网游有网游的热闹，职业圈有职业圈的新闻，家世向来很受关注，毕竟是联盟久负盛名的豪门，这赛季之前一直都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只不过本赛季受关注的角色有些不同。这赛季一开始家世就飘摇的让人大跌眼镜，中途换了队长，换了王牌选手，好像是大有起色，但前有副队长刘浩超级失误，现又有全队上下一塌糊涂，这两次表现之糟糕简直到了可以名垂青史的地步。新闻报道、报纸头条纷纷又搬出在前半赛季已经用烂了的大标题，家世怎么了？只不过这一次多加了一个词儿，新闻标题纷纷都是家世 到底怎么了。家世的公关在这种名垂青史般的糟糕面前显得是那么的渺小无力。粉丝们已经腻味了这种口头上的承诺，他们需要的是用行动来表示。在此之前，他们只会不断宣泄着他们的不满。在家世的对内会议上，经理也是大大意识到不对。他在台上一番咆哮后，看到的却是一张张死气沉沉的面孔。孙翔、刘浩、沈健这些主力选手一个个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他们的神色上也有担忧，但是这种担忧看起来绝不是为了队伍，而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前途。此时的家世宛如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这些本该是支撑这艘巨轮的主力干将们在思考的却已经是沉船以后的事儿了。这情景让经理也禁不住感到了惊慌。赛季前半段成绩虽差，但至少还在掌控之中，但现在呢？现在完全是一副失控的局面。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更不知道该如何去改变。彷徨无计中，经理解散了会议。这一场会没有取得任何他希望的结果，他只是从中感到了情况的严重，他不得不拿起了电话。老板，网游中的玩家虽然大多也关注职业圈，但职业圈的新闻却不太会直接影响到网游玩家的生活。副本照下，任务照刷， PK 照杀，只不过对于家世的粉丝来说，战队这恶心的表现让他们有些抬不起头来，这也在对抗中成为被对手嘲笑的画饼。陈叶辉管理的是网游工会，战队表现差和他倒是没什么关系，但同样作为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他却明显感受到了俱乐部的气氛相当凝重。上次刘浩他们来了之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陈叶辉至今还没敢去问。在俱乐部他又碰到刘浩，但刘浩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居然没看到他，就那么从他身边飘过去了。贺明、沈健、张嘉欣，每个有机会看到的人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至于队长孙翔，陈叶辉悄悄打听了一下，据说总是把自己闷在屋里，除了吃饭、训练之类必须出门的时候，从不见人。情况看起来相当严重，陈叶辉也不敢贸然做些什么。在没有人找他之前，他决定还是跑回网游，默默地做好他的本职工作才是万无一失的。网游里，其他发展依然和以前一样循规蹈矩，而对君莫笑和毁人不倦的追杀依然是一点起色都没有。各大工会心里都是清楚，别看他们悬赏名单看出了一堆，但七个里有六个都是陪衬。君莫笑，只有君莫笑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所以他们也只会收到君莫笑的消息时才会足够重视，至于其他，做做样子就好。但君莫笑呢？这些天里收到的消息倒是不少，但目前为止他们连人影都没见着。他们甚至有些搞不清楚那些送来消息的到底是真的看到君莫笑的，还是来拿他们寻开心的。各大工会后来一致要求，送情报的能确认目标，在他们的人到来之前死盯目标。可是转念又一想，他们要盯的人是谁？叶秋啊！三大工会联手出动数百人，所在荒野小镇练级区的小镇里都能让人跑没影了，指望一个玩家就能盯紧他？这只能祈祷叶秋自己不在意，有意让人盯吧。